D100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盧仙亞探長17點11分接近12分的時間即是5點12分開始了我們這個叫做風波裡的自由風 今天就沒有視像的我們就會通過互聯網進行華音環球廣播沒有視像原因很簡單的人都知道那些人我們自己在Facebook罵他那個就叫做盧仙亞那個很不主席他的樣子不可以被人見的好像神秘一樣就令被人知道沒有被人見不過大家都見過他的了不要緊 行街見到我就很正常的我是行的你要見我就昨天帶包賣出來說我住九龍塘大家看不看到誰借我車牌金融界巨子今天就財春今天是巨子明天都是明天變成什麼明天就長了因為他來D100做被人看到的樣子就會影響生意你知道D100多嚇人憎這件事大家都明白了 大班意思就是如果我連上樣子出賣的話我們生意應該好很多不可以太好他不想做太多生意不想太忙另外有一個叫探長的人昨晚才見第一次見面探長探長叫做譚達華 不過因為受勢之大因為叫達華因為曹德華所以趕定先接著戴定帽馬上就但那個樣子是司馬華龍的幾個的前朝研究過起碼有三個言歸正傳今天為何要找盧仙亞來呢第一因為昨天盧仙亞就很有義氣地客串了一場跟林忌一起 原來開龍雀我們的聽眾怎麼唱欲罷不能我覺得現在一件事很簡單做人真的不可以這麼有義氣你昨天喊了義氣今天就有義氣不要緊做人最重要是有情有義有一次就有兩次義是這樣的一二三四的義有義就無失有三無三不成形 有義就無失有三不成形但是要有情今天要問盧太太多謝盧太太要特準的因為8點30分因為一會兒看電影我看不到你就會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你看什麼那套叫做Gravity 其實我沒看的人看了我看了覺得好看我們覺得好看我不要緊了看電影永遠都是過人氣的他說那套戲很蒙蒙我覺得應該看的如果你問我很想看但那天吃飯我朋友就看完之後才來吃飯然後他說看完戲回來我看什麼戲我就說看這套戲我這套戲很厲害的我看報紙看東西然後他說不要看我們這麼輕信你朋友的 看這些朋友有什麼朋友什麼人說話有沒有參考價值有沒有公信力要看一下不是這樣的分面是非不是這樣你沒什麼邏輯做金融的人沒有邏輯沒有的我們做工程一眼被看穿我們做工程的人有邏輯講邏輯的你是胡應湘來的做工程的我現在認識了最重要是誰做工程出名香港<笑> 不只是蓋房子的講工程講基建胡應湘稍後一定說為什麼講邏輯呢如果人家告訴你好的你如果很容易相信了人的話有期望和有損失說不好你沒有損失的因為信也不信明天我再問你明天你又來做看工好不好看好不好看 胡應湘大家都知道他是地產霸權之一，沒錯，雖然是小霸權，但問題是灣仔王，灣仔很厲害，但他有邏輯，做工程做到出了，香港做，到處做，他現在說689，他本來是糧粉，又沒有腦，又敗家，然後在香港頂死，等死，究竟他說這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 基於突然間有些利益沒有了。 其實新香港人的背後是否一定要由中國來呢？才是新香港人呢？現在現在這個你知道看什麼人說，人民日報說，梁振英說他就說所有都是一定是中國公民，無論你是香港人就應該是中國公民，就是說需要多些中國人來香港。那誠志文那些算不算是新香港人呢？ 假如有個新的誠志文，你不可以這樣。他是第二個國家來的，勾結外國勢力那些叫做，越少越好。我不覺得誠志文是中外的勢力，那些叫做幾歡迎他。愛國求共至今墮落的系列，那些不計，那些不是中國人，那些都不是人的，基本上。我真的搞不清楚了，我們一會兒去研究這個問題。 還有一件事,我們講來講去,大家都集中講了藝術發展局的選舉,關於候選人,諸如此類,但沒有人講到,從未講到馮偉光這個賤人。 有,你昨天講了。 我昨天講了。 但沒有加後面那個賤人。<笑> 大家最好打電話進來,1837、138,我就走了 有新節目主持人 今期一周刊的封面故事就是胡應湘，他就说香港等死。上市公司合伙实业主席胡應湘，四代都为香港扎根，他60年代已经经营地产，发迹还祖国李嘉诚，是第一位香港商人看准大陆改革开放，最早杀入国内的投资者。他亦见证着香港的经济起落，政治的风浪，对香港有着一份浓厚的感情。 但面对同行李嘉诚撤资，香港经济不稳，施政进退失据，胡应湘终于都忍不住了，就出来分析时弊。他就认为香港的成功是有赖殖民地时期建立起的香港四大基石，其中包括房屋、医疗、教育和法治等等，而其中房屋政策已经被摧毁。他又讲到对梁振英政府的无能是觉得无脑兼败家。 对于梁振英政府僵化、多争吵，又没有好的政策，变成二流政府，整整下变成三流的了，香港等死啊！而胡应湘骂香港政府都有几方面骂的，首先他就是骂房屋政策，他就说帮不到穷人。 信奉自由经济的胡应湘对房屋政策是闹得最狠的，尤其是香港政府竟然没有地起公屋，四叔李兆基捐地更加滑稽，他就说这个世界最滑稽的事，但香港政府有1100万平方公里土地是大业主，竟然要人家，即是说四叔，差点就捐给你，他就说你自己想想这个逻辑对不对，上逻辑堂就肯定肥佬的了。 另外就讲到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反对开发郊野公园起公屋，而胡应湘就拨开个地图，就围住淡水湖来闹，他就说开发公园大家要喝海水，根本就危言耸听，香港人从来就不用喝海水的，他就说他爷爷那代是有薄扶林水塘。 又是郊野公园，林超英又说不行了，这么蠢的，怎么做天文台长呢？他就形容林超英是蠢到无药医的。而近年政府左扑右扑去抢地，其中一招就收地了。胡应湘都有些质疑的，他就说政府赔钱1000只收他块地，但是第二天升到3000元，对原有那些就好不公道了。唉，香港的楼价这么贵啊。 这个政府变相敛财，市民已经辛苦了，你还要交个印花税，是不是令他百上加斤呢？结果就不理青红皂白，全部打残。炒楼这个问题其实是伤风，你医不好就用最猛的剂去医，那剂叫化疗。另外他就骂政府，就说进退失据。 去年特首选战之前，胡应湘和他的儿子胡文新就曾经现身梁振英竞选办，招来梁粉疑云。今次胡应湘就承认曾经和梁振英私底下会面一次，就房屋等政策发表意见，不过梁振英就没有任何反应。政府无啦啦不会变强的，应该怎么？没事可以做啊，看着香港会一路衰。唉， 你衰到貼地，就或者先有機會反彈。現在政府呢，什麼都不能動。 香港已經走下坡了，多爭吵又沒有好的政策，削弱了競爭力。 另外他又說到中港矛盾，爭奶粉、爭幼稚園學額、爭資源都可以說是反做商機，他就建議在河套位置去拿2至3平方公里的土地，去開闢一個包羅住屋、飲食和旅遊等等需要的商貿城。叔我就未驚過，因為我信鄧小平，他曾經三起三落，對改革有信心。 亦都有切膚之痛，不用擔心，香港最大的優勢就是法治，國內暫時都沒有這個制度。而他每一日仍然都是自己駕車去到灣仔上班，在灣仔出生，在灣仔成長，他一直希望打造一個灣仔王國。 在腦海構思了很久的合和中心二期，仍然都是爛地盤。他就說員工的日期最快都要去到2017年，我只是擔心身體，幸好我都健健康康，我想退休了，但是要先搞好隔離，即是隔離那個地盤，即是隔離那個合和二期地盤。 是我最後一擊的，胡應湘其實罵689，第一就說這個人低低地，無能，主要意思就是他不是一個強勢的領導。你不要以為胡應湘是幫我們說話，他意思就是如果他做特首，或者他認為有本事，有腦， 又不敗家那些特首，就很簡單，收了那些郊野公園的地起樓，最好在河套或邊境給一個商業城。以前羅湖城是胡應湘建的，你知道湖城過關的時候，每人要給10元，只是賣國的。 他收錢分開講數，他又走水收，他真的做賣板，即是共產黨賣板。你以前過關在羅湖城要付錢，因為羅湖城是他建的，他想吃那番陳味，所以建多過羅湖城，羅湖城一轉賣衣服，我現在就整個新羅湖城，因為河套城就轉賣B貨，B貨就是brand name，就是真的，他就想這樣，所以整篇東西你不要誤會，一周肯放在上台。 六八九冇老敗家，香港挺死，主要係鬧你呢班友嘅，即係嗰啲有兩個湊錢嗰啲老師雅咧，即係理應咧就建制派噶嘛，咁啊寫埋啲嘢，成日走去造反嘅，仲要走埋嚟啲一百，我點可以見樣咧？ 我而家就係搬噶咯，我搬噶啦，我唔喺九龍塘，我搬我隔離九龍城。 探長有冇所謂啊？探長係咪喺洛陽路呢啲係反叛分子嚟噶啦？佢講到明噶啦，即係個問題就係胡應湘，大家唔好誤會，即係如果淨係睇呢個封面，淨係睇個勾幾句嘢出嚟斷章取義，其實佢一講緊係香港人冇用，香港人冇腦，香港人敗家，香港挺死係抵死嘅，就因你班人阻住佢地球轉。 不給發展商去發展，其實大筆地都不可以蓋樓，誰說給你喝水而已，我爺爺那裡是喝水塘的，我想問一下他爺爺那裡有多少人，現在700多萬人，一個薄扶林水塘可能可以給全香港島的居民使用，最早的時候只有太古水塘，所以看東西傳媒你看一周刊這些，你很有可能誤會了，而胡應湘 自己有，即是出這個標題，打算納粹多的讀者，在建制派裏面有個地產大亨竟然做了加入了D100做自己有，即是反建制，不是，不要表錯情，真的不要表錯情。胡應湘所說的他對梁振英的不滿，對香港挺死，主要原因是因為香港阻礙這些 闊佬發財，所以大家不要自作多情，不要表錯情，最精結的就是河套，就是發展，這個就是他反台的利益，反台的原因就是河套，可能沒有去分析或者分薄了。昨天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報紙，可能忽略了一篇新聞，因為我們又沒有說，就委任了一個新的叫中港發展融合，融合還發展委員會，就是我老友記得Jack Sow做主席，這件事呢 我們一會兒再說,拜山再說,拜山之神,2比1,我們都要商業考慮 跟大家說,我們有足夠的學位給小朋友上幼稚園的 所以不需要真的太擔心 信他呀,信他一成都相服失明了,真是 其實大不大聲有時可能會視乎現場採訪環境而定譬如說他聽不到的話你喊大聲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大聲就不一定會代表是沒有禮貌令人難堪的反而如果是有些機構因為記者的提問就去沒收別人的採訪證這些才是對新聞自由的無禮和踐踏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鄭兼涵盧仙亞探長探長是誰探長就叫做曹德華探德華現在5點接近34分的時間又回到風波雷的自由風剛剛說什麼說回胡應湘剛剛說完講到飲水堂 不是水塘之後還有下一節講的嘛下一節講什麼下一節你說下一節講我就等你下一節講突然間在說什麼沒有東西那他現在說要發展商我結案陳詞就是癥結就是河套拿不到好處對我就想說我很簡單我老友你們兩個都沒有記性加起來都沒有那麼大 但是記性就差我很多現在說的是積數說宣佈難得有機會讓你自己說我當然不出聲知道不出聲了是不是講融合經濟發展委員會就找了糧粉進去接著就做世界了就說要在南沙 就起一個香港出來嘛是的那裡就是新香港人南沙起了很多東西了你知不知道南沙是誰的南沙我只是霍英東的嘛是的你應該看到的就是說這個梁振英欠霍家一鋪又是要還的所以霍英東生前做了很多好事這個董建華又欠他當年去破產董建華他老爸他伯爺 董浩雲破產董浩雲要找霍英東打救霍英東就找了共產黨出錢就打救了他所以他做了特首之後又要還但還不清現在這個位置傳給了689之後689還要跟他計算數所以現在就找了是算夠數還是計算數但其實不是他還是算夠數我們說清楚是我們還是他還我們的錢都還 大哥蒙主都叫他加南沙對香港經濟有什麼好處我真的不明白新香港人就行了新香港人新香港人新香港人就行了以後香港人就是新香港人香港人就是舊香港人香港人就是舊香港人不是倒轉就是離譜不要說舊香港人那些是香港人就叫新香港人 我們的香港人就是香港人真是香港人因為香港我們懂英文但現在不是現在很過癮他這篇文章是這樣說的他說為什麼你現在要新香港人呢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移民的地方大家很融洽相處是的那時候六十年代因為游水來 偷渡過來,很慘的 如果在新界被警察拘捕了穿山甲或居家甲兵拘捕了送上豬籠車遣返很多香港人走去邊境那裡扔麵包這些東西上去交給豬籠車那些一幕很多人未看過我們香港人是很好的第一就找到有沒有親戚被人拘捕了第二知道那些人沒有食物就扔麵包扔進去即是扔進去那個豬籠車那時候今天就會扔食所以社會真的變了這份人民日報他所說的新香港人是什麼他到今時今日 他說現在需要一些新的香港人在內地找一些來的新移民是懂英文的是大學畢業的不用懂廣東話但問題我們要的是獅子山下精神來香港打拼就不是來到打夠錢 他們是大學畢業的有些是牛仔怪兩種其實《人民日報》這篇文章就是時勢逆當年主權被回歸之前在港英管治尤其是高壓管治的年代五六十年代新香港人來到紅蘇綠眼說番鬼話高人一等 他現在就說現在我中國人當家你回歸祖國我現在派一些新香港人來又是要當家作主其實他港人治港一向的說法就是去到這麼上下時間就是他現在只不過將港人更加清楚界定給你聽就是新香港人其實意思就是新殖民地整樣東西就是我們講一下什麼叫舊香港人 新香港人我們一直怎麼喊我走了之後你讓我慢慢說你呼籲聽眾打電話來先聽眾打電話來138-138鼓勵盧先雅如果不然我明天叫牙爺起就叫我回家睡覺要不然我就假裝打電話來你現在就回去睡覺你不是回去睡覺我明早還要上班的我們現在早上晚六早上六晚八真的嗎不勤力 失了我們舊香港人舊香港人其實新香港人來講你們的定義我都想聽聽你們兩位財俊一個就是行古惑的探長不要說行古惑很正經的好憐憫一個就是我講公義的我講的講公義的真的講一下大家都在香港這麼多年真的算是香港人 41年我在香港舊的香港人應該是有什麼條件具備什麼特性我先說吧譬如舊香港人香港這個地方從一個過客的社會人們偷渡來或者有些外國在香港找完錢就走一直都是這樣的我們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但到了我們這些當這個社會有九年免費教育你漸漸覺得這個殖民地政府真的行政策就 令到我們覺得香港是一個家有很多人是不打算走的有很多人不打算走的成長的時候加上我們看到周邊的地方都沒有我們那麼先進當時可能沒有民主但有自由所有東西都可以你是proud自己是一個香港人直至這一代在九七前都很覺得自己是香港人都有歸屬感認為香港就是自己的家但是新香港人他不單止由上面下來 因為他已經正正覺得香港已經是一個brand 來這裏好像人家說的什麼蟲我就不想說那些外星人要找一些資源那個資源並不是實質的資源那些資源就可能是他們的虛榮感下來香港當家作主做一個新的統治者的形勢我覺得新香港人就是這樣想舊香港人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到今天如果你問我其實我覺得到今天如果你問我有這個完全政治不正確根據人民日報或者所有的官媒不用理會如果你問我要選的話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做一個選擇的話我無可置疑我一定選香港人我會覺得這是我自己的身份以及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認同但如果你再下去的話我想我真的夠膽說新的香港人可能你問他的話 如果是新香港人之間和中國人去選的話他覺得他自己是中國人我覺得這是有幾不同的分別他覺得可能香港只不過是正確的永遠都是中國的其中一個部分一個城市但我們看法香港是真的一個很獨特的地方不要計算他以前過往這麼多年歷史現在的狀況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的地位我覺得這個地位和我們自己的身份我們自己都不去珍惜不去捍衛的話 其實真的不用做香港人你做什麼新香港人你做中國人就行了你可以反過來有些人經常說香港可以影響國內那你就做新中國人沒錯你做勇敢的中國人如果你說政治不正確其實這班說新香港人他都是遲早受把因為你分化港獄不應該分的你認為香港是中國人的話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簡單香港人有一個定義是從小地道來的我是香港出生的土生土長也不是土長因為我是大陸去了你大了之後你花節目你這件事是一種奮鬥的精神還有一定要捱過苦的真的要捱過苦香港人老實說在五六十年代是沒有中產沒有錢人的開一間士多仔 已經叫中產叫小康之家其實以前沒有中產這個名字根本沒有中產你看粵語片也是小康之家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大富大貴的那些住九龍堂的就是大富梁靖波那些那些間屋裡有唐樓梯有個馬姐開門我完全沒有的然後有個雪櫃在廳裡有個電話那些就叫大富之家 要麼就是小康之家小康就做生意仔做生意仔在廠做廠長香港做廠長那些就叫小康之家接著就是窮人了全部都是窮人的大家是捱的普羅最重要是兩件事年輕時老人家一定跟你說給心機讀書 畢業之後就找回好工三思都沒有想的那樣東西入康大學是一個夢想來的一個你不用想窮人是沒有想的我告訴你那個年代但也有很多當時沒有窮人讀的沒有的那個年代沒有你不知道你跟我脫節那時候是有錢人讀的因為根本不可能就算你成績好 你根本沒可能就算你成績好不是收不收你問題第一你給不給學費還是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做一 待會我們再發表這個歧視這件事問題就很簡單你現在來的人尤其是你今天人民日報說那班人有大學畢業又成了尖子那些人在哪些地方見到呢就是當你五六十年代你去大酒店就見到傀儡佬見到高僧華人今時今日你去大酒店 你除了見到盧仙雅之外,就見到全部都是講普通話的。你見哪間大酒店? 你說這些叫新香港人這些不是新統治者這些新殖民者他現在快來取代香港人意思是說你們有沒有一隻阻礙現在我找新來軍來漸漸打入你的圈子裡面你的圈子不要入你的圈子他為什麼入你的領導層軍臨天下所以我們就要去熟讀 以前是熟讀《蒙語錄》現在我提到熟讀《人民日報》究竟他講什麼呢我們一會兒可以聽一下我們好像有同事將《人民日報》這篇文章整理過介紹給大家是不是用普通話讀的最好其實真的宇文今天告假如不行我來普通話你剛才你說到你叫我讀哪段我就讀哪段用普通話讀你的拿去讀你的拿去讀 真是可以的你覺得是通我現在在找報紙的時候有我現在先說一說因為有很多聽眾在Facebook問很多東西你知道我們這個電台屬於大家就是屬於大家才大鑊什麼都可以問什麼都要回答吳志森是一戰是風波裡的自由風的主持不過間中要過一架要找真銀 因為這裡養吳志森不起吳志森間中要出外面找真銀都是仗義我講一講我每天都找真銀除了偶爾為之無端端要仗義那天就找不到真銀了現在吳志森這兩天過假明天會回來他正常是一戰都是這個節目主持人你正常你不是這個今天是的現在調到你了那今天早上你又有呢現在早上因為鄭家福放假你真是最大 我读的我整篇读完之后够充的接录普通话读最主要是他这里提到是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日前在出席2013年新香港人爱心家庭选举颁奖活动上回应说这个重点吗这个是重点来的 内地新来港定居人士是香港大家庭成员的一份子为香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说明了就是我们司长讲的如果他都不是这样写的了接着下面说什么呢就是香港人在变内地居民赴港定居成为新香港人开埠百年香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全球注目的东方明珠大量的人口以及人才来自外来移民 现今香港的永久居民之中大部分都是过去几十年由内地移居香港的人士及其后裔在俄历史上香港社会对移民一直持欢迎态度香港工商专联会会长杨志强指出香港是移民社会可以说 不同时期不断进入香港的这些新香港发展的重要力量即是说明了我们这些人是推动香港的人即是我又要说一下字你的发展的动力过去一直以来因为林郑月娥就说大家要但是他是说我们司长就说我们是大家庭的其中一份子对香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在这里就说由以前开始讲起香港一直对移民都是持一个欢迎的态度 還要引申就是工商專聯大家都知道這些是一些什麼組織香港是移民社會亦都是再重提就是不斷湧入進入香港的新香港人是正是推動香港發展的重要力量我本來說自己都是新香港人剛才大班已經定義了我是舊香港人我告訴你你是新香港人你變成中國公民了 股價又跌了 可能會升染紅了 他的品牌就是標榜 就是染紅,像DBC那樣染紅了幾百幣 全部都是落地生根,成為融入香港社會的新精英 一去一下來就先去4 season check in 接著就去法拉利試車 這叫新香港人,究竟我們是否需要新香港人,現在是聘不到人洗碗 可能都是比較,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都移民政策,其實大家都可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即是你有專業技術,他說明這些就是他們目標想吸納的人,而且他現在說計算,新加坡可能有100萬,所以他人口增長是這麼快,因為他有100萬所謂的外來的 80多都是這些人,麻煩了我們系統的新加坡人框,我做製作,他去正式催他,你叫他做,問他敲,他就完全站在那裡,明白了,多謝你 大班,你比較新加坡,你覺得人家這樣去找人,都要找這樣有質素的移民,不要說有錢了,香港現在除了投資移民和專才那些是由香港入境處和一個委員會去審核之外,但那個數佔數很少,我們每日有150個名額的新移民 150個10日就簽了,100日就萬,300日就差不多5萬,365萬個名額,我們是完全沒有審批權,我們是沒有選擇的,大部分是給那些家庭團聚,家庭團聚以外的就很過癮的,你通常,我都可以接受 家庭團聚由你國內審批,因為國內那些事實上是有那些出生紙,那些我們都很難搞的,因為你不知道是真還是假,他搞我都算了,反正都是假的,那些怎麼搞,你說是你三叔的兒子,那你沒有想過動機,但你剩下的餘額,你應該交出來給香港政府,由香港政府去定一個好像全世界的移民標準, 好像加拿大也是這樣,很簡單,計分很簡單,你40歲以下,剩30歲以下,我不記得,我以前也很熟,有10分,你大學畢業也有10分,你懂英文也有10分,那時通他有分,然後你技能,他就會每幾個月就revise一次,在這個時候在加拿大的job market, 欠缺什麼職位他就多些分譬如現在這個時候欠缺多口人的 broadcaster的 有10分這個時候欠缺通渠佬的有10分這個時候不要醫生可能要風水佬可能一分都不要風水佬可能有10分他這樣計算了分之後他就讓你去用一種叫做 技術移民，所謂技術移民就是對社會有貢獻，其實是當一間超級市場入貨。為什麼當你用不完的quota的時候，為什麼由你決定給誰呢？我給你，我不是無條件給你，我只是給你50個名額 是給你大陸人來的，主要是家庭團聚，所以現在問題就是這個其實沒有的，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的，就是我想我們很容易看得到，可能是新疆、西藏，你要給哪些人進去，即是昨天的新香港人，新香港人就是來掃樓的人，就是排隊的人，這些是，這個就有一點，如果你說香港是什麼貧富懸殊，我覺得現在講的東西就更加令到這個貧富懸殊更加令到懸，一部分你就是講一下 叫做真的有才有勢的來到香港，作為一個新的殖民統治者，另外一些就是在那850裏面又做多些事，就溝淡了下面那些，還有很多事可以做。其實整篇的兩個字就是挑機。 因為香港人經常令到上面很不快，每一樣東西都硬到硬，這篇的動機只看到挑機兩個字。挑機。 他覺得你這麼囂張，你找些更加厲害的，讓你自信心去到低一點，講清楚都是湯圍，挑機以我都知道，挑機往往大家有差不多細菌力，星期五告白也是不要賣住，挑機大家都有差不多挑機，如果一個國家這麼大，13億人口和一個只不過區區的幾百萬，那你就看到自信心有多小。 你說我講的，我只是大阪經常說一句，虛怯，那兩個字就虛怯，不甘挑，你看到的，這已經是一個比較文明的做法，他現在是劣幣驅逐良民，他拿錢下來，賣了香港人的樓，賣了尊嚴，譬如你主席，你九龍塘那層樓，那座樓賣了給大陸人， 你拿著那塊錢，你移民去加拿大，很happy的，我打算去南沙，你說一說可以的，去南沙做新香港人，你換了這班人，他就要換了你多口人，我給你錢你，你就走，你去移民。這個就是比較gentleman的方法。所以現在你說移民潮，左部沒有罵我們的。 應該罵你的，你在煽動人家。那時80年代罵的，現在罵了，今天他不罵原因就真的得人所哉，即是燒回炮仗，6點後就歸功於你兩個了，你坐到你不要想。跟大家說，我們有足夠的學位是給小朋友上幼稚園的，所以不需要真的太擔心。 其實大不大聲有時可能是會視乎現場採訪環境而定，譬如說他聽不到的話，你大聲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大聲就不一定會是代表是沒有禮貌、令到人難堪的，反而如果是有些機構因為記者的提問就去沒收人家的採訪證，這些才是對新聞自由的無禮和踐踏。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主持盧仙和探長，明明剛才還有鄭經翰，所以大家屬於大家，六點零八分的時候，大班就自由風吹走了，自由得滯的地方，都有跟探長兩個相依為命，所以在這裏要呼籲聽眾，如果就住我們剛才說的題目，我想特別是講香港人在你自己心目中，你自己怎樣去想，包括你自己覺得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你自己怎樣看你自己的身份，還有你覺得什麼才是為香港人，我們香港將來應該有些什麼，我們需要什麼人在這裏，令到我們可以繼續去發展，以及我們繼續可以安居樂業，到底是什麼人呢，我就歡迎所有聽眾打電話來，是1831138的。 更加有些聽眾在Facebook留言，壓迫底下越要留下，就不想移民，有這樣的聲音。我又講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我想我真的41年在香港，就算可能你說去八幾年、九幾年的時候，移民潮，那時候一小小移民的想法都沒有，真的沒有。 但是恕我直言我是一年我真的有跟我太太商量移民我們商量移民為什麼我覺得香港有很多事情發生已經向著一個所謂的綠化不是綠色的綠是一個綠地的綠化的情況發生如果有朝一日可能香港只不過是一個中國真的變成一個城市中港城出現了的話 其實我們留在這裏可能香港沒有獨特的地位跟以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那樣核輻射放在你那裏我覺得未至於不過問題是你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一個城市只是作為中國一個城市看我覺得我有很大的疑慮或者可能對自己的看法我都覺得我人生裏面我經常覺得如果你問我還有什麼稀奇和盼望我只是想一件事出生我只是想一個普選但問題就是我讀書那時候一個八八年或者爭取八八直選到現在你算不算我都18年多半百了所以不要大班這樣但到底二十多年三十年到底我們在哪裡走了這些路再下去就是怎樣如果你給我的話我真的想找一個地方我起碼就算我移民我都有權行使我的權利作為一個公民我去投票的話我已經覺得 其實這個世界都不難的這個這麼卑微的想法很多地方不難你只要去稍微先進一點不是稍微落後一點都有 菲律賓有人一票但我想如果你告訴我今天我去菲律賓的話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對得住所有香港人這個可以再說對於菲律賓我們又是很悲和很痛真的說不出話簡直是對再說多次就是聽眾請大家打電話來 1831-1138講一講關於你怎樣看你自己香港人這個身份有些聽眾是不是沒有一大班不想打來呢 因為有些人被虐狂想被人罵我講一下印象中的大班經常罵人但幸好不知道兩次跟他夾他又不罵我那次聽說過節目裏面他也罵過主持但不是罵我我都是駁他罵我經常都駁他罵剛才他又說誰唱歌好聽我又說是嗎好聽嗎都不對我聽的這個年代都已經過了時勢亦還沒聽過這歌我都打算駁他罵完之後最好就即解僱我了哇 開心到我這個你又不懂掌握的時機開麥克風的時候沒有麥克風後不是我看到大班還在玻璃那裡在旁邊走你走開我才說我認為中國人和香港人的分野我更熟當我小時候讀中學的時候我曾經想過快要回歸了還有十幾年 究竟我是否中國人呢當我懂得想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真的曾經有一兩天是有少少覺得我可以為中國做些什麼呢甚至乎我當時剛韓作歌會不會以後作首歌有機會代表香港或者中國呢傻子來的傻到這樣因為當時真的極度不了解中國是什麼一回事但直至八九年六四事件 將我以前想對國家的觀念重新洗牌重新一次認識因為我從來沒試過浪費那麼多精力去看電視或者看中國是什麼以前是不理的香港人很自我八九民運之前 我們那個年代一樣甚至八幾之前我們讀書的時候我們那時候的口號還是叫做放映關真的放映關真就是放眼世界關心祖國認識社會爭取一些所謂的權益跟現在我想行工業一樣我們讀書的時候是想這些東西你想想那時候叫做認識祖國國家可能很多東西剛剛八幾年的時候叫做改革開放開始我們都說其實國家是怎樣 但是八九年無疑是對我們一個很大的衝擊放映關真你覺得當時你是中了伏的因為當時以我所知那些知青要認識當時搞這些活動的知青再早那些國粹派其實都不太了解中國老實說文革那些醜惡邪惡其實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假裝 或者甚至乎當是假的。如果當你真的很了解什麼叫文革，現在都是，你告訴你，六四八九是沒有事的，沒什麼人，有些人可能走過不小心自己撞到車，甚至乎吸了卡車過去，很多歪理。譬如你說到香港人對中國人 已經是這樣的，但問題在文化上完全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因為香港清朝就已經割讓給英國，當時共產黨是什麼呢？什麼都沒有的，沒有共產黨的，是國民黨，如果你硬要數回頭，回帶，我覺得我屬於國民黨，不會屬於共產黨，老老實實。 因為我小時候家裡都是你小時候在哪裡調領嗎不是我是李鄭屋邨就是掛國民黨旗的這個也是因為我小時候都很近李鄭屋邨的我不認大家街坊我真的心水寶大大班經常說我咬著金鎖匙以為你是甚麼東西我不知道我小時候都是心水寶大都是那些被人扮人其實我對國民黨都一無所知和一點感情都沒有但是你如果你的邏輯 推論和理性的分析其實香港人和共產黨真的沒有丁點關係舊香港人我同意的今天大家經常都說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一個新中國甚至沒有改革開放沒有現在的大國崛起但我們中間犧牲了什麼付出的代價是什麼經歷了什麼呢 大家可以只看一面就忍了惡就揚善我覺得不是這樣大家要真的持平去看這個歷史就算你看國民黨雖然我對他歷史不是很熟悉當時是邪惡的但是去到一個階段我覺得我始終覺得他有一刻開放黨禁他願意以一個公平民主的選舉 進入了可以真的有一個政權的交替性為全世界為一有中國其實應該再說下去大班可能回來我懷疑他如果剛才一直都是玻璃喉再說下去大班可能回來我懷疑他應該剛才一直都是玻璃喉看著我們我就是駁他這樣回來你駁他回來我覺得你要再說這些到底是一中一台或者怎樣我覺得已經很大其實我們不要說政治現實因為你討論可以包括很多不是現實的東西是理論的東西和一個邏輯的推論所以我就從來不怕被人說 我們分裂祖國說這些討論都不行說分裂祖國這些政權真的要不要罷我覺得如果你問我不會用什麼香港人的身份去說話在香港如果只可以簡化成一件事代表香港我覺得是最寶貴最珍惜的就是一樣東西今天我在這個坐在這個地方自由這是自由風 自由言論無論我們的言論自由甚至可能我們有很多新聞自由完全是要捍衛甚至要將這件事告訴我們是最神聖的東西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這後面是反映了我們思想上的自由你想都不讓想現在全世界只有北韓中國 很自由這兩個地方是思想都不准有自由例如跳著Can-Can舞打靶這些完全是人治的角度其實中國和北韓的共通點就是喜歡鉛制人民但我們以前英國政府可能會偷聽可能有特工但他都不會衰到 他現在也是的他在自己國家做這件事因為他有很多鏡頭一來治安一來反恐因為反恐大了剛才我們說到新聞前我說了少少大班就停止了就是說昨天的西藏新疆就是今天的香港其實 我們一樣可以同一樣理解如果套用人民的《布里篇》文章的說法或者思路的話沒有的可能就算我們現在知道在這些地方有很多因為種族產生或者宗教產生的一個矛盾衝突當然甚至可能很多是相當有些引致一些很暴力上的情景出現但是 可能都是一樣可能是民章或者可能是代表官方的言論或者可能意識形態就是說其實可以大家用一個所謂新西藥人新疆人的看法呢是不是呢其實分別不同是有分別的分別就是他們西藏和新疆他們用的方法就是因為本身不是同文同種他統治了的人 可能有些是維吾爾族,西藏人,直接是西藏人 他不是用統治,這是很不正確的,解放

你要做勞動力，還要起機場、掘地，變成這種殘酷。香港人今時今日運的人下來就沒那麼殘忍，因為地理上和文明上現在都好一點，這個方法是不是 我覺得我們最亦都最悲哀的不是出面輸入，而是我們裡面是內附，我們自己有些事都覺得是應該可以這樣，譬如說我們的專員竟然就是一樣的，在應作、送禮、飲白酒，這些什麼文化來的，香港沒有這些東西，可能很久很久之前有，但已經我們已經用了這麼多的努力才可以叫做進展，甚至變得更加文明，為什麼我們會倒退呢？還有一些公職你是不可以 跟一般人接觸那麼多，例如法律界和廉政公署，但現在倒破了，將以前留下來的傳統一鋪跟你翻了桌子，清了它，重頭來過，這就是很嚴重的所謂綠化。我覺得這些就是我們現在為什麼這麼擔心，作為一個香港人到底我們何處如何之處，是不是真的要像我這樣，四十多年之後突然間在香港突然間有黑，就開始想不如 其實現在是一個風潮，我很多朋友已經齊飯後都拿這個做一個最主要的話題。我想第一波的移民潮就是當然那時候回歸之後，回歸之前，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八幾年那時候大家是害怕，現在我想我害怕的反而是害怕，不單止是害怕 我覺得這件事我們自己也有份，我覺得如果這件事我們自己也有份，即是香港市民都是這樣，可能我們共同，已經我們中了伏，大家已經習以為常，覺得這些事情都是這樣，我想是這樣。其實這個就是上面的換血工程已經收效， 可以見得到，相當已經叫做成功，還有我想現在這件事可能最後一句就是說，其實你再不換，三五年之後都是這樣，44，還倒數，現在沒有添。 其實不是沒有先例的，我們香港人習慣了被人統治慣，就沒有一個會自己出聲或者覺得自己出聲有用的經驗，或者我們有自由，我們如果這麼難得這麼寶貴，我依然還可以自由，我們在自由裡面我們都不會爭取我們發聲的機會，然後透過發聲我們更加可以集結多些同一樣東西的聲音，然後將這個聲音轉化為一個力量的話，那說真的我們發來做什麼呢？ 那你總有法來做什麼呢？可能我說港元就是這樣，但我覺得不是，港元之後大家會將聲音集結，然後將這個變為一股力量，然後利用這個力量去推動一些事情，我覺得這樣我們還有一個希望，這是唯一的一絲希望，這個可能早上幾個星期裡面，朱基主教在這裡說，我們都很絕望，不過 不過他就說佔中可能是唯一的希望，我都覺得佔中這個可以是再說的一個行動，但起碼大家肯說，然後將這個變為一個聲音，然後就推動一些事情，就是我們的想法。所以譬如就算訪問長毛，我很欣賞他，問到最心底那句，他對香港人都表達不是像想像中那麼樂觀，都有些絕望的感覺，但他仍然都會繼續努力 繼續做他應該要做的事，一天我們在香港，我們繼續在這裡生活，這裡繼續是我們的地方，父母都要養兒育女的話，你都想你自己子女是不是真的想他將來就要 我們叫調回轉，調回轉就叫離鄉別井，我覺得不是，我們有責任。與其大家在想怎樣讓他入什麼，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都要陪，還要知道他宿舍裡面有沒有男女童，不要用這些時間，精神時間花在這些地方，想想這個環境，我們怎樣可以令到好些，不只是大班剛才說，以前只要讀好書，現在不行了，我覺得你問人家讀好書，你可以做什麼？ 現在社會整個不同了，我們要明白社會是不同了，我們不只是要只是一個讀書的人，我們是一個對這個社會可能各方面我們真的有一個承擔，我們願意是跟香港共進去的人，我們才看到香港將來還有一線的曙光，否則其實我們什麼時候會搞那麼多事，你不如回來讀書，你早點適應，也要多跟大家說，我們有足夠的學位是給這個大小朋友是上幼稚園的， 所以不需要真的太擔心。真的呀，信他一成都傷復失明了，真的。其實大不大聲有時可能是會視乎現場採訪環境而定，譬如說他聽不到的話，你喊大聲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但大聲就一定會是代表是沒有禮貌，令到人難堪的。反而如果是有些機構因為記者的提問就去沒收人家的採訪證，這些才是對新聞自由的無禮和踐踏。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盧仙亞，探長。如果菲律賓政府肯立即道歉，這件事根本不會發生。但如果真的迫不得已，我相信香港人犧牲少少不方便去爭取我們港人基本的尊嚴，我想很大部分香港人都願意作出這個小小的犧牲。 再追究他都沒用，反正是公道自在人心。如果香港繼續肯請他道歉，造反為說他玩東西，還給他機會來踩低香港。 制裁他都沒用了，你制裁他或者還要被人覺得你玩東西，我不是讀工程，我不知道什麼邏輯，即是自己踩低自己，人家就是說句話有力，這就是條件反射。什麼叫做如果你制裁你稍微有些動作，就是一些叫玩東西，你出來示威什麼玩東西，你遊行什麼都是玩東西，絕食呢？ 更加玩東西，作為我們一個行會的成員，他在說什麼呢？其實挺平民化，你說他讚他，即是讚他，挺市井，衣冠楚楚地市井。明白，但剛才我們之前聽到萬必所說，他們有提法，其實這個很多，我想 看了三年作為一個香港人，我覺得我們真的覺得有個悲哀，這件事是絕對其中一件事，我們竟然我們小小的尊嚴都沒有，因為我們同一樣的市民去了地方去旅行，樂極生悲，而悲不是一些天災橫禍還可說，我覺得有些事，但這是人禍，一個槍手再加一些完全是亂來的一個拯救行動， 令到白白我們的香港人是遇難，我覺得是因為那些拯救隊太過流，還有當局太過掉以輕心，他本身是特警來的，特別流的警察，問題就是警察市長、警務處長、警長、總長、警務總長，他都頭銜自散，直頭是吃飯的，不用吃飯的，不覺得那些是命，還有不覺得會發生什麼事，兼夾那些不是他菲律賓的國民，我相信。 以我所知，以前每年都去菲律賓做幾次工作，拍一些工作，因為風光也不錯，發覺一般菲律賓人都有些仇視香港人，因為他們回家鄉打完香港工作之後滿肚牢騷，我去到這麼多次見到一個工人讚他的 僱主，僱主跟他吹到人都認識他，問我認不認識。 當然是財不會識，隨便弄什麼Henry Lui的名字，其實他們很喜歡跟人聊天，不是Albert井嗎？不是，他告訴我他僱主很好，我只聽過一次，所以普遍來計，就算不要做菲傭，就算我們有時搬打工仔，茶餘飯後喝啤酒的時候，都在公司 就被人挟持了他們會不會覺得活該慢慢先慢慢先都不是很緊張因為那裡連我聽過華人說連火燭車都懶得夠有水放水於是馬尼拉的華人捐錢有些自力救濟的消防車我真是奇聞來的第一次見 即是那邊的社會就是這樣所以如果你了解多些馬尼拉究竟是怎樣你就覺得這件事很正常他們的反應或者可能他們不是特別流不過問題就是他有特別流是事實但你不想深又是另外一個事實沒錯變成幾個事實加起來當然我不是代表他對有些人可能聽錯了以為我很體諒他解釋他們 對中國人本身就是仇視變成他們道歉是否更加難聽但我覺得如果就算是這樣去理解我覺得你無心可能是無心在整個行動上因為他基於他對華人有本身的仇視甚至敵視甚至可能有很多冤屈在裡面這個我可以理解問題就是不想深的如果是我們自己的官員 這些不是不專業其實他們的官員對我們說香港香港的那些做了一點點我們開了很多次會開了會做什麼才行見到總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在這件事上責無旁貸他要承擔責任他說不關我事我不會替別人道歉這些說話說得出來還要所有我們見到的畫面他都以他最能表達他仇恨他說他都很仇恨這件事但他都是笑容來的面對一個這樣的人還笑得出的你告訴我香港人在他眼中是什麼呢 中國人是不夠膽的我想告訴你如果日本人今天還在國內如果剛剛遇到九一八七七的時間他被人真的知道的話他真的打的但問題是你要知道我們覺得看到血沸騰是什麼呢是一個打十個沒錯是一個打十個大家拍手掌但問題中國的話是十個打你一個一百個打你一個就砸你的車我們在那時候我們就表現了我們的勇猛總之不用虧的很簡單的剛好有一次上海 襲擊日本領事館那次我剛剛在附近工作我看到那些年輕人 那群年輕人去扔完磚頭 當時打完別人日本人就打PS2 是中國國產的是翻簡來的我們是用國貨的但是你家裡的機器完全不尊重他們的資產權對他最大的打擊來的但是你家裡的機器沒有拿回的還有你看到AV不會看日本以外的變成你是不是很不平衡中國人有時要反問自己 自己會不會是這樣呢當你想到自己可能覺得對其他民族會手軟了當你想起這些情況的時候就麻煩你提醒自己到自己有這樣的機會的時候要這樣做因為你不能夠強求到這些廢柴是代表我們的 我們只能夠慶祝，只有慶祝，真的。那我們可以怎樣做呢？萬必就說了，我們都要推動，或者可能是現在倡議，就是新的菲傭，沒有請，之後所有菲傭就是請引用。我覺得不單是引用，東南亞地區很多就是請泰傭。泰傭或者是孟加拉的，甚至剛才四澤跟我說，教識我了，他說在馬來西亞因為請了很多孟加拉的傭工，孟加拉傭工，他說叫做什麼，Bangladesh，我真的讀不到他那些帶有馬來口音的意思，就是整個馬來西亞，Malaysia，已經是被他們 有少少遍地開發很蔓延，有一個孟加拉西亞。但你問我的話，其實香港現在外傭不單止只有菲傭，我們還有引傭，甚至有部分泰傭，但問題是不是沒有了不可以再請新的菲傭入來， 所以其實你說不請菲傭，其實都是會不請菲傭那些是鬼佬，他又沒有我們那種感情，只是殺死我，二十多個人，他又不割有什麼，所以是制裁不了，就是這個說法，你加菲傭稅，加菲傭稅不加引用，不可以集中，這個擺明是挑機的，但我也覺得沒有壞的，但接下來衍生的問題是什麼呢？ 因為當初有菲傭引入，就是說釋放了香港婦女的勞動力，即是說湊仔的時間就不要湊仔了，找更加多錢的工作之外要排隊，我覺得這個工作沉重都是相當負擔很大的，就是入學、拿申請表，其實應該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等於香港人懂得計算、懂得走位、走債面，原因就是當時著數拿盡，懂得做生意等於那些下難的就找下難的人去做，媽媽就去做一些 銀行經濟，就算當有這個所謂階級的觀念，或者有少許上下之分、尊卑之分，你就算用這個方法去想，真的用這個方法去想，現在問題就是你應該當他是你家的工人，他的國家甚至當我們這些真的香港市民都不是東西，又怎麼看呢？就是更加是我們的敵人。 你說的是本地政府、本地官，其實我也想過這個層面，真的很無奈，原因就是他們為了眼前利益，大家都對中國是沒有希望的、絕望的，我敢這樣想他們，他們都覺得今天的政府不知道玩了多久，大陸有錢撥起了，不知道撥到多久，維持了多久，大家都是拿眼前，崛起不得止，還要撥起，一柱擎天了，眼前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包括官員，他過多想著拿著數，拿到這麼上下就撇。 有些是翻英國，有些是不用想，你看到一個一個高官被人在廉署拘捕，廉署拘捕不是因為很嚴正地執行這些貪污法例，只不過那些是不同系統，或者貪了別人的錢，現在是這麼爛的政府，而全部被人拘捕的都不是自己的馬房，或者不是自己自己有，變成香港已經大陸化了很久了。 我們都越說可能再說下去都深入，我們聽聽聽眾是說什麼，有聽眾打電話進來，我們接入去第一個是何先生，何先生你好，何先生你好， 我想說說菲律賓這個政府我嚴重地抗議因為他現在在製造兩個中國因為台灣有一宗事台灣是中國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香港也是現在他這樣對香港習總在這裡來說他都不給面子但他賠了給台灣 對香港的來說他一點不聞不問換句話說他跟台灣就是對等他當他是一個國家如果當台灣是一個國家的時候就來處理那就是兩個中國哪裡有得這樣分現在說了這麼多說話而已是啊大家都是香港跟台灣是對等 何先生的說法就是他提出的觀點就是說他這樣做刻意就製成了一種不對等的感覺上是就兩個中國我給面子台灣我不給面子中國給面子台灣就是當他是一個國家的處理問題因為1997年了是啊派英九還說習近平在那裡 你知道是否製造兩個中國你這樣來計算台灣是另一個地方其實你也沒有衝突未到手中共未可以收到台灣當然了習總現在要拉馬拉馬打關係你怎樣得罪都菲律賓和希黎搞定才算數但是我們的錯覺上來看他是製造兩個中國 如果你這樣得的時候如果香港你不跟他平均就因為就是一個高一個低他跟他對等即是一個國家這個我覺得何先生提出來的看法很好因為我經常都說香港那時候想做什麼就是回歸就是想做一個樣板出來示範單位示範單位現在放在明就是如果你被台灣人民看著他說你不看一下你誰大佬照你大佬叫做中國你的大佬就是沒有料到是啊被人欺負上面的話就賠錢賠湯又廢其實我不同看法你認識女生你到了手有些 得了手的通常沒那麼尊重但你追女生很重的這就是我常說的統戰只有統一次被人統一次你就沒有統戰價值沒有了現在你這樣的看法的時候你就變成了對台灣好像一個國家處理你才討厭馬英九出聲就怎樣 現在外交本身叫做注意電視他就坐亂傻說賠都不賠那你又不叫做人怎樣那你不可以那你又不是台灣人就是一個國家那你又不可以改變菲律賓當局的看法我當他做就做了已經被我們看了不是改不了的他不是不會道歉的是會還會賠錢的是啊他會有個公道他有個交代不如要你就是吵到他覺得 現在我很簡單我們抑什麼就說我們歐洲外國勢力外國勢力現在我都可以這樣說我說菲律賓這樣製造兩個中國都可以這樣說大家說而已何先生你對於現在的說法或者可能從外傭、菲傭出手去作出一些制裁是不是辦法呢是不是辦法呢行不行得通呢 如果你這樣制裁他又說人道又說那個國別的事例就不能這樣有很多政客又跟著來這樣說真的你入得政府當然是這樣說的不用說也是肯定的五大局為重你以大局為重你死人任我都以大局為重包容 不是以大局為重是以一國為重現在我們經常說的大局其實只是一件事我們現在要勾結外國勢力外國勢力不是跟外國勢力我們要勾結那些外國勢力我們要勾結那些我當勾結的換句話來說現在這個社會的層次就搞到這樣你只要為馬 黑白不分說那樣現在我引用那句話黃忠偉氣雅虎雷鳴殘人高張現世無名你知道善逆為重千斤為輕何先生我和探長的中文就差一點你解釋一下好你的十六隻字聽眾可能很多知道但我不知道善逆為重千斤為輕潛一逆他是當我重的 黃宗偉、黃宗偉、丹丹聲那些響的就不遠了地庫瓦鼓雷鳴那些瓦鼓殘殺聲就很響 很感謝你，謝謝何先生，受夠了，代了你了已經，好，接下來就劉先生，劉先生，劉先生你好，你在洗手間，我似乎，喂你好，你好， 你現在跟我，星期一、二還是五先？ 我全部五晚聽完，五晚聽完真的捧了Q機場，我們多謝了，真的靠你，真的是Q爺神級啦，沒得說，你都升了格了，升了格，是啊， 大班一定操你， 真的過獎過獎，是，上位了，是，那你對菲律賓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不是，這是國恥來的，國恥？ 即是你都是認為香港都是屬於國恥的，是吧？當然了，因為菲律賓擺放的陣勢就擺放了你，事實擺放出來是舉做不對的，所有從行動、所有在鏡頭那裡看完，全世界有一個定律，你自己本身自己都要罵了警察局長，是，即是自己都認了衰了。 為什麼跟台灣對於我們香港的兩個分別呢？你會不會覺得他本身根本不給面子中共，因為中共和有些南沙群島的爭議，是吧？黃岩島那邊，台灣好像沒有這件事，是不是這麼簡單呢？台灣不過他人家夠硬正。第二，你覺得是不是人的問題呢？ 是，一定是人，是， 假如他在鏡頭，假如梁振英在鏡頭面前不笑，不但止，還給個中指手勢他，你會不會覺得梁振英的文貌會飆升呢？ 直情啊， 飆啊，其實他做這些事情稍微不是那麼， 即是做了最壞的事情，是差美貴在那裡，真的，你怎麼會被練成好像蝦花狗那樣？你看鏡頭仔都好像蝦花狗。 真的很可悲啊，這些門口狗啊，簡直是，即是本地有，我認惡相，我們民主派，不是，說粗口都要寫報告，打喊殺，社會保護你，在清水圍那裡開會，那你真是幾心，即是假如我是黑社會，我都不給面子這個大佬，出到去這樣， 這些人不得罪，是有這樣的call，誰是罵得他是對的。 我又不要說阿郭兆明、阿郭博士在YouTube罵他，你真的不要跟兩爺看著在眼睛裡看他，是吧？怎麼說阿爺傻的嘛？大家都知道，周先生這個電話很潛水，不如下次找個好地方再打來，麻煩你。喂，剛才說的是人的問題，我也覺得是的，他爸爸、梁振英的爸爸，甚至他爺爺 有一個很強橫的山東差，山東威海衛這些事件以前是很難搞的一個民族，就像塞德克巴萊的麻煩，但為什麼隔了兩代之後這麼廢？我想有一件事大家其實可能心中有數，不過我們剛才沒有機會提到，大家 你明白嗎？如果你告訴我們是一個自由的開放社會的話，他拿到什麼呢？即是六八九，我們好像覺得他還有六八九，事實上我覺得不值。但最重要的是他起碼他的授權不是來自於真真正正人民，市民。喂，周先生又打進來，另外一位接一下，周先生你好。 喂，盧先生，陳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盧先生，陳先生你好。 我真名是利物浦，不是普物理，差不多，但是我想試一下這個角度講一下，因為經常網上有些傳，我們 跟阿仙奴的球迷都會說，究竟是阿仙奴還是利物浦奪冠先，還是香港有普選先？我就肯定擔保，我不是得罪其他球隊，我覺得你說那兩隊球隊奪英超的機會是比普選快很多的。我也相信，其實你看回 足球論證，至少可以看到我們利物浦迷，今年有一些起色，內部當然暫時看到團結在，但現在香港很多的分化，或者我們所謂的大佬，民主派的 其實我們中國人不要被領隊代理了自己，覺得每個人都能夠發揮到自己少少的作用，加上很大，因為我為何這樣說呢，因為有時看到很多人跟錯領隊，將10年的基業，大家都一個想法，現在變成有18個想法，還有精力就去攻擊隔壁的領隊，我覺得 這個可能有些工作在做，或者要自己檢討一下自己是否一定要跟領隊才能做到事。其實我認為也要有一些領軍人物，好像現在可能我都會比較天真，或者現在我看到唯一的希望就是佔中運動可以帶給香港的轉變，都需要 都需要佔中三子做一個領軍人物，但當然也要旗下的球員，一定是佔中三子只有三個在佔中，比起星期日的外傭在那裡聚集的還少，我覺得一定他只不過是一個發起令到這件事可以，周先生如果我們還要再講的話，可能就下一節再聯絡你，因為我們接下來的時間差不多要收。 其實大不大聲有時可能會視乎現場採訪環境而定，譬如說他聽不到的話，你叫大聲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大聲就一定會代表是無禮貌，令到人難堪，反而如果是有些機構因為記者的提問就去沒收人家的採訪證，這些才是對新聞自由的無禮和踐踏。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盧仙亞，探長。 我們這些叫做不可以叫萬能，我完全沒有能的，對這方面真的有人，我看到有些論壇有人說大班有沒有人取締到他，這樣就當然了。你告訴你自己是大班，我覺得是。上一節有位周先生，他有很多話說關於佔中的方面，我在這裡呼籲一下，如果有聽眾關於剛才我們說的一些題目，說香港人，說菲律賓，甚至可能你有些另外的想法，歡迎大家打電話來 1138，周先生，謝謝你，你繼續。我本來想說不好意思的，但這句話以後我都不說了，以後我都不懂說不好意思這些話，真的不懂說，很難說出口，無端端我又少了一句話可以說，繼續，周先生。 不好意思，無恥人說什麼都是無恥，或者是完全將他應該的責任推卸了。其實我最後也沒有很多話說，最後一個項目就是剛剛夜晚也有討論過香港人、中國人，其實我都 我一定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也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那個中國絕對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這麼多年文化累積成為的一個中華民族或者是中國的概念，因為始終現在的香港一代或者其實現在普遍的中國人其實都對中國文化其實是很不認識，其實真的很 就是共產黨那種要以前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是很多的運動令到很多傳統的文化都消失了很多，亦都是很靠香港這個地方，其實以往很多學者來到香港去將中華文化再傳播下去，因為我自己現在是中大讀的，因為我都知道其實 很多中大的教授都是有這個背景之下，以前唐君麗先生、羅中山先生等等這些教授，其實都很希望是多些聽眾、其他聽眾也好，或者去認識中國傳統的文化，其實是有很多值得保留的地方，也很值得傳承的地方。 現在的中國其實跟中國文化完全是矛盾，是不能夠對立。你講這個point正正是為什麼這麼多人對共產黨那麼反感，因為共產黨極速裡面將你以上講出這麼多好東西在短短幾年之間毀滅了，兼加了一些更加劣質的東西成傳到現在今天香港。 不過他不只是短短幾年，他們用了很多年，就算你十年浩劫的文革都用了十年時間，但有些東西我們大家都明白，就是你破壞了之後你是很難重新再建立。你說幾千年文化，我經常聽的，我自己經常都說，就算我回到國內見國內那些認識的朋友，他們經常一說什麼文明古國，我就立刻 反駁，不是反感，我覺得是反駁。我告訴你，古國是，我們真的有幾千年、幾千年歷史是古國，但你用什麼去說服我，告訴你今時今日的中國是一個文明的國家，然後大家就不出聲了，繼續。但是中國人說自己幾千年文明古國，但他又不知道別人另外的文化多過幾千年，這個我們很少說。周先生還有沒有其他？ 沒了，比其他聽眾發表。我們待會其他聽眾打電話來，是1831-1838，但剛剛剛才周先生提到他現在就讀中文大學，是不是？好像是。是中文大學，中文大學學生，希望他繼續給一些心機，學好一些。但我想說，剛剛正正他說了這件事，我們要不得不補充的，就是剛才提過中國人民日報裏面，他除了引述了林鄭司長，有引述香港工商專聯的會長的所謂說法，其實他還有引述學者。這位學者就是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周寶松教授。 他的說法就是香港的地位是昭然變遷，就是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被上海追趕，一個自嘲的新名詞港燦。事實上我看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已經覺得港燦都很老，加拿大那些香港人升了港燦，那時候的家燦，我們等大班走了才在這裡說家燦。 我看一看，不對勁，有一點怪，有一點停一停，然後說一個自嘲的新名詞港燦開始在香港年輕人之間流傳，但是無論如何，全面與內地切割的主張，在香港市幾乎沒有市場的偏執言論，再討論內地新移民可能會搶佔資源的同時，如何留住自由行內地遊客，如何到內地尋找發展機會，同時也成為了近期香港熱議的話題。看到這一句，我又覺得又有點奇怪，成為了近期香港熱議的話題，其實肯定不會近期，已經說了很久了。但是文章是這樣寫，我就照讀了。 但周寶松剛剛今早聲明了他未接受訪問過 他在面書裏面也說了他說我從來沒有接受過人民日報的訪問 用我們比較文化水準的說法就是斷章取義，即是裡面拿一些文宣全部都適合自己用，無論你兩隻字砌圖拼出來都可以，大家信不信它信到多少成，大家自己選擇，剛才一直都聽北區的家長經常說一句，我聽每次都笑，就是他說信你一成 雙目失明，有很多聽眾有想發表，但想說如果你看報紙、看報道，我覺得學者都挺慘，無端自己可能說的，就一番話就被人扭曲，還慘過被人貼閃卡，算了，我們接聽聽聽眾的電話，是蕭小姐，蕭小姐你好 喂，你好，你好，听唔听到啊？听到，清楚。你讲啊。系，我觉得咧，而家我喺香港出世嘅，咁啊过咗半百啦吓，咁其实以前我好自己好自豪咧，即系话自己系香港人。 翻到大陸我們覺得我們自己香港人就好像很優越，高人一等，是的，很多自由，很多放鬆，但現在我放鬆是我說什麼我不怕，即是在香港，放鬆是我的良心，是的。 以前說現在就不是的，現在要看看人們的眉頭眼額。 本來跟人們聊天沒什麼，但一說到關於政治或者關於現在跟大陸的人的矛盾，馬上好像很割席。蕭小姐，其實我覺得不應該這樣繼續放鬆，你講你自己信的東西吧，應該不是，即是說現在的環境，我們的意思 但是現在譬如我本來本來我很想愛祖國，我很想聽他說我們要回歸，我愛祖國，但是現在當我有時間的時候祖國不幫我，是吧，菲律賓人士，你應該要出聲的時候你沒有幫我，我想著回來 還衰過美國，即是更衰過你不去說，你自己拿假來丟，無緣無故說什麼海難，你海難你要那個渣船那個要，即是現在不是，不是，現在的說法，現在我們的說法都九不搭八，我覺得不止，即是完全九不搭八，他最壞的幾句都說出來，是啊，你開條路被人罵你，還有阿基諾那個死人樣，不要說不要曬飛肉，只要你祖國 給他一個經濟制裁或者減去的自由行旅客，他已經立刻要跪下了，那又未必，因為窮慣，不是，他們想賺，他就是窮，所以知道經濟制裁的威力，你想想到現在可能我們有見到很多極權國家都是不得不在一些經濟制裁，這些通常都是發達的國家才會這樣，我覺得菲律賓這招未必 抵制得到他，因為他本身那些人很懶，我的意思是起碼你要做個勢出來給人看，我是維護我的子民。 對，不是，我的意思是起碼你要做個勢出來給人看，我是維護我的子民。我什麼中國籍，我經常都說的，那你精神上不要做他的子民，好像我這樣。 不是，那你本來你說叫我做你子民的嘛，那是你說要我們愛祖國的嘛，那我現在想愛了。 我想做了但是你一腳踢回我的大門口但是他說叫你愛祖國但是他沒有說祖國要為庇護你他認為愛的不是對等的現實生活也是真的會想多了而且我想說葉劉令到我們很 很激氣很火棍什麼矮化而已不要去追再去追就會被人矮化你玩東西玩東西還說不如想一個什麼基金怎樣去幫那些人遇難者那些我想不是錢的問題是尊嚴的問題因為用錢買得到的嗎 要求你要照顧就應該的了這些是當然的當然的你現在直接還幫人家踩多自己一腳究竟你怎樣做我們的官員怎樣做我們的立法會我覺得現在香港的官和民之間好像有仇我們的民眾尤其是八十代開始經常示威每次針對他們又是說一句 他們將他們的不滿情緒就在這些位置挑回來挑回來機位我覺得其實現在我們香港的人以前就一起去想怎樣去創造機會現在就一起去想怎樣拿對方的機會不是創造是拿對方的機會就像那些雙非孕婦一樣 我不是不想給你的弟弟讀身為父母的不如我們下一位聽眾下次再談保持聯絡多謝你下一位就是陳先生陳先生你好陳先生你好我剛剛聽到收音機說人民力量準備一個私人草案我覺得 支持的因為做什麼做那麼多事情都做不到你用這件事去限制他不論有沒有實際都好起碼你都做了一些事情出來不是的有做的政府經常告訴我們還是黑色旅遊警告的這件事很厲害黑了三年了這真是挺厲害的逼到對方真的要接見我我覺得是接 而且這對他沒什麼損失所謂行動他不用做太多事情做了這件事起碼是這樣做才對得起香港的市民你現在是說政府我們都不看他那些事情了自己議員希望他們爭氣一點很簡單的事情出力出力幫香港的人 其實這些這麼大是大非和牽動到香港人情緒的問題我又不明白為什麼你做政棍好做政客好做官好你做少少事已經拿了分了我不明白他現在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剛才說了三大類為什麼呢真的很簡單的我覺得那些菲傭我覺得如果他很簡單的就是說他這個草案出來如果真的有些壓力 令到菲律賓的政府改變我覺得香港人都寧願接受不讓那些菲傭過來另外葉劉淑儀叫那些實際在政府基金申請的基金我覺得好像是不是本末倒置被人打完還要自己去銀河包去看醫生這句真的說得好很重點 我們被人去到別人的頭上他不是給湯藥費我自己掩錢這些不知道什麼大佬等我叫兒子收聲吧我給錢你看醫生你不要吵了好像以前在殖民地時代的時候那種心態他是不是現在想回到以前其實不是以前殖民地都不會這樣 我肯定菲律賓不會避免英國英國還要你刉我你還要想想當時英國為了福克蘭群島哈根廷打為什麼你不要刉我有少許政治因素起碼他感動國民立即出不了聲反對你那些都暫時收聲但問題是我們那個就只有一個港字 起碼現在很簡單我們跟著那條尾也好 起碼都是出一點力才好，是這個大家都覺得是的，你提醒那個項目就好到了。那多謝你先，多謝。下一位張先生，張先生電話，張先生你好。是，是不是我？是張先生你好。那我所見所聞，真是不真實的，那些所謂的新香港人，即是叫新移民。那怎樣呢？ 他老婆下來生了雙胞胎，有個他，他老婆不是雙胞胎，有個他，他老婆不是雙胞胎，那時兩個都不是香港人，即是他都不是香港人，那來香港生了雙胞胎，那為什麼下來呢？當時你有沒有研究過？跟著說起來真的很生氣，是闖關過來還是怎樣呢？ 那時候拿旅遊簽證下來就生了之後就走數了，是母親走數的醫院，走了數之後就去拿身份證，幫兒子拿身份證，拿身份證之後就回去，那兒子拿了身份證之後就剩下兒子在那裡了，香港兒子拿了身份證之後就回去 申請探親團聚，那個小孩讀幼稚園的時候，兩夫妻就去了香港拿身份證，那時候開始他又去最見格的政黨做義工，然後 政黨出面就幫他們搞申請公屋，拿了公屋了，這家小孩都快要小學畢業了，兩夫妻正式是香港人了，即是讀書的時候已經下來了，還未剛剛去讀幼稚園已經下來了，探親團聚，我們香港人要這樣幫他們找數。 我們這些想申請公屋就沒有資格，買樓又買不起，申請公屋你知道，如果有份工作那也要回到規矩，他的確是合格的資格，事實上你又不可以挑戰他這件事。但是我覺得最興奮的一件事，他是新移民來的，沒什麼技術的，是地盤做雜工，最興奮的一件事就是說， 你這些香港人他都在我們面前就說，沒辦法，他自己承受的痛苦就是一直在別人的地方一直說這個地方的人，覺得自己根本就不是香港人。但是這個痛苦你問我，我再痛苦就是說我有這些人在香港，我們搞數，他在你的場地說給你，你場地搞你的場地，但又不搞數，痛苦就是我們搞數，還要給他笑，你們這些所謂香港人，那我還哪有痛苦一點，我覺得我痛苦一點，你都沒有又有福利又有這樣又有那樣。 我反而覺得那些很，還有一件事，因為大家一起工作，我們清楚的底，未來之前真的跟人說未來之前上面做生意，後來說穿了，原來做什麼生意呢？建記車房，租個店舖， 被人打下麻將抽下勇，就是這些生意，都厲害啊。這個其實這個人呢，為了上面的生意移民來香港的，跟別人說，你想想動機是什麼，動機就拿來拿福利，我覺得你不可以這樣看的，其實他都不信得過他上面的制度，還有他覺得兒子在上面不能夠成才或者沒有自由，他都是投奔自由，我有少少憐憫覺得， 我覺得不應該太過面對這些人， 我真的又說一句，我認同不到原因，為什麼呢？就是基於一個所謂好憐憫，譬如可能他的小朋友 說真的，小朋友可能在香港出生，或者可能很多原因他在香港，迫於家庭團聚，但大家看得到的，譬如這個小朋友原本他就在國內，好地地，但如果你說小朋友未曾在國內，在香港生，他在香港生，但他本身應該就在國內，然後來了香港生，但如果你說為了自由，我們應該要有憐憫，我可以說，13億裡面如果有10億想有自由，那怎麼辦呢？ 就是說這家雙非的家長，這家雙非的申請下來是怎樣申請呢？就是拿旅遊簽證，其實這個又是我們把關的人的問題，其實我們的矛盾就是因為他把關不好，兩年之內拿旅遊簽證下來探親，兩年之後就可以申請來香港。 現在很多雙非家長其實很多謝你提出這個經驗，我們要來一個break先。放完小友之後，觀眾繼續聽眾繼續打電話來，是1831-1838的，我們最後半小時的自由風。就跟大家說，我們有足夠的學位是給這個大小朋友是想幼稚園的，所以不需要真的太擔心。 其實大不大聲有時可能是會視乎現場採訪環境而定，譬如說他聽不到的話，你喊大聲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大聲就不一定會是代表是沒有禮貌、令人難堪的。反而如果是有些機構因為記者的提問就去沒收人家的採訪證，這些才是對新聞自由的無禮和踐踏。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盧仙亞探長，喂，Hello，最後一節的自由風啦。喂，剛才說菲律賓人質事件三年，那我做了些什麼呢？其實我也有少少幻想的，其實好多事都沒有用，做來到，就算搞什麼基金，你剛才那麼多聽眾都意見，好像沒有符，但我有個想法，集資拍出戲。 那齣戲就是張整件事交代出來，能夠令到國際形象，比如路都不是，不是抹黑，是將未來的軍事片是很厲害的，類似這些合作，現在也有個見，無忌的電視台那些，現在也不太敢，那些其實譬如裡面的特警是打擊都不死的，因為他不敢拍，二來又這些問題，炸擊都炸他不死，現在剛剛就是反過來，整極都整不到進去，攻不到進去，沒錯，還有主角反而是槍手，從那個槍手的心理角度去看這件事。 用一個很認真的方法去拍，將整件事呈現出來，覺得反而我們還可以將這件事給更多人知道，原來菲律賓政府是這麼無能，以及他做了出一些這麼劣質的運作，而我們沒有人知道， 現在只是我們在APEC這些場合，他都不肯道歉的。 不是不肯道歉，而我說多一句他都告訴我威脅到他的安全。沒錯，我們剛才有些密謀想的天開，我們聽聽聽眾他們有什麼意見。陳先生你好，是陳先生。是你好，兩位。你好，陳先生有什麼想說？菲律賓這件事，我們所謂特首就是免人家給的價值自己丟的，他以為呢 這樣就去做些事就搞成這樣的一鍋譜，最慘就我們本地立法會議員和行政會議員葉劉淑儀出來說的事，讓我看到就十分氣憤。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沒辦法，現在我們才知道什麼人物，誰是在賣房，誰在 出賣我們香港人，不要緊，香港人沒有記性的，下次說的都沒事，照選回去。你可以不出聲，你出聲這樣在電視台這樣說法，真的使得我們香港人很失望。失望用選票來懲罰他。

做中國憲法。當時我覺得中國憲法真係好好嘅，佢入邊國際公約啊，嗰啲咩政治權力啊、社會公權啊，佢冚唪唥寫埋嘅。 係啊係啊。 但係事實唔係嘅喎，我哋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都冇呢啲權力嘅。呢個時候我開始，因為呢個時候。小個時讀書錢啊，知道讀書啊玩啊，唔理咁多噶。呢個時候共產黨冇緊緊嘅。到後面我學到個政治嘅時候，我先覺得哇，根本唔係呢件事啊。 其實個政治憲法，我相信佢係冇乜退步嘅，但問題係從來冇執行過。 係冇執行過，佢個憲法寫得真係好得不得了嘅。但係事實唔係喎，當我十八歲有選舉佢嘅時候。你去選舉，他給你站子站邊候選人，你一個都不識嘅。然後你叫你畫圈喎。 我即係曾經都有選舉過，嗰陣時共產黨嘅。 我十八歲嘅時候有選舉佢。 即 係 嗰陣時解放咗啦，已經。 解放咗，我喺上海，因為上海最先進嘅嘛，佢唔可能唔到邊個嘅。咁啊冇根本一個都唔識嘅，邊個都唔識。陳珠在報紙上都看不到有這個名字好那你叫你畫圈圈但是因為不用見面嘛我就不畫了、就投在那個箱裡面走出來了以後共產黨我畫完全不是這樣的到後來我讀大學了到中學喺個書讀嘅，嗰啲先生真係好好，好得不得了啊！無論數學先生乜嘢都學，但係一到大學又唔同啦喎。嗰啲同我同學咧，嗰啲有團書記、黨書記，嗰啲書記咧小學都未畢業嘅，係農民，係工人，有管住你哋嘅。我到大學的時候啱先是大躍進的時候根本沒有書讀的因為我是讀上海第一醫學院的藥學醫的也都是 很難得趙小姐真的很難得在讀醫學院的那個年代 是的讀藥學的真的做藥劑師但是呢日頭呢去藥倉洗藥針收回來的藥針下咗翻到學校開大會，夜晚黑半夜係捉蚊蟲，捉蚊啊！ 捉蚊， 蚊 係啦， 蚊型嘅蚊，點解捉蚊啊？攞個棉瓶入邊擺咗好多薄嗰個皮番茄水啊！然後喺校園入邊胡嚟胡去胡嚟胡， 即係總之做埋啲咧，就完全咧就係即係同你同你嘅，即係你讀嘅話，你嘅專業係完全冇關係嘅嘢啦，係啦。 讀書啊，咁啊呢個時候，因為我拍拖啦嘛，拍拖之後仲有生機生細路哥，啊，收學 休咗學一年，咁啊即係去讀書，我得，然後我跟得上，因為我數學好嘛，咁啊跟得上。 咁啊，阿趙小姐，你幾時喺香港啊？嚟咗香港啊？ 我六二年先到澳門，落到澳門以後偷渡唔到香港嚟，喺香港住咗一年，再申請六四年到咗香港嚟。 六四年到香港都好早，即係香港真係老香港。 係咯，哇！趙小姐口述歷史真係好精彩。 係啊， 五十幾年啦。到喺香港係讀英文嘅，乜嘢都英文，但係我係俄文喎。我後屘咧讀我俄文，從初中一路讀到大學都係俄文嘅。佢英文根本，我而家變咗個文盲啦。 唔係，聽阿趙小姐講嘢，一定唔係一個有文化嘅人嚟嘅。 你聽我講。我仔一本英文书阿 man 阿 pen 我都唔识， 唔需要唔系识嗰啲嘅，系个人啊。 我先觉得好可闻，出去读英文我又冇钱，即系今日有两个小朋友。 系啦。 啊，咁啊，后屘我就自学啦，自学英文。 赵小姐，唔好意思啊，我谂需要可能有机会你再打电话嚟再分享。但系赵小姐，我想讲最后一样嘢，你知唔知点解？或者我哋即系可能唔知嘅，点解中国宪法写得咁好咧？所以我四个宪法写得咁好咧，其实佢哋上面嘅学者好多都知道原因咧。个原因得好简单，因为佢话俾你听，既然我都唔遵守，我点解唔写好啲啊？ 系啊，冇错，唔使负责噶嘛。 我唔需要，我都冇谂住去遵守，我亦都冇谂住去捍卫，我就系谂住就系写出嚟俾大家睇嘅，我梗系写好啲啦，系啦，大家睇住嗰个宪法就系、是、呢、這个就系中国嘅宪法啦。 仲有一位林， 好，最后一位，我有林先生，系林先生你好 ，Hello， 林先生好， 系 好，啊，听到吗？ 想发表系，听得好清楚， 系啊。冇啊！我放咗工唔敢翻屋企啊！我惊我个菲佣取笑我 啊！ 佢琴日同我讲，佢话 Sir， our president is very powerful 咁啊！佢话我哋个总统真系威猛啊！咁啊， 你点啊？有冇啲畏惧或者萎缩啊？ 冇啦！而家我哋前几日大家都喺度兴高采烈讲紧啊，我哋系香港人啊，我谂住今生不做中国人，而家被人打到残咗啊！来生都不做香港人啦。 唔紧要嘅，你补翻689蚊俾佢，叫佢下个月唔好做咪得咯。 其实咧，我睇呢个梁振英咧，即系做一出去外交咧，真系要有准备嘅。我觉得佢真系完全做嘢冇准备嘅。你去同人哋谈判嗰阵时咧，你一定要度定点样讲啊啲腹稿啊，或者有乜嘢嘢啊，好似我哋周恩来总理咁样，人哋问佢啊中国有冇纪律问题啊？佢有，全部响晒台湾咁样，嘛？阿小布殊俾人掟只鞋，八号鞋呢啲全部你 唔系呢啲天生幽默嚟嘅呢啲， 天生幽默嘅， 唔系临危不乱噶。如果我做佢咧，我帶住兩條僆入去見佢，一睇見咁一張凳咧，第一嗰個邱騰華咧已經係錯嘅，兩隻馬仔唔好坐啦。 輸人咧就唔緊要啦，輸埋陣啊嘛，你我喺大家睇住噶嘛，係。 你兩嗰兩個馬仔唔好坐啊嘛，嗰張凳殼阿大班今朝話齋嗰張係love seat嚟嘅，坐唔到三個人㗎，佢哋一坐低啊要。排排坐，膝头拼膝头咁样坐噶，好肉酸噶。如果我做佢啊，叫两条马仔搬张大梳化，向住嗰个菲律宾草岛面对面倾，你两个企喺后边。 嗰度唔系啊，唔系佢唔系要再要搬，自己仲要再搬啊！你直言话俾你，我如果你喺嗰个地方，我唔去啊，系啦。系啦，林生其實提得好好嘅，就係講翻咧，即係今日大班講嘅嘢啦。大班最後咧有一個即係最後嘅尾點， 結案陳詞。 結案陳詞就係今朝佢講過咧，就關於菲律賓人質嘅事件嘅。咁我哋一陣咧就轉頭咧就會聽翻咧就大班咧成個嘅 成個足本係咪？ 足本係啦。咁啊，亦都係好多謝翻咧，即係今日頭先所有嘅聽眾咧，佢打電話嚟嘅。 多謝大家意見啦。咁啊，聽日再見咯。 係，聽日再見。 D100。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谈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Holy Mother，Show mercy to all。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大班策局， 今次梁振英有机会出席呢个大场面，但其中一样嘢喺出发前呢就是受到舆论啊，同埋呢班苦主出嚟，喂，你要还我菲律宾人质嘅公道，所以去到系有压力嘅。 所以要建國家主席的時候他也有提出這件事，主席就叫他認真處理，現在是賊局，是有用的，因為這也是一個適當的時候，在這個時候為什麼？因為中國和菲律賓是有爭議的，很多爭議，所以中國在外交政策上面 都要給顏色菲律賓佬看看，想著既然李梁振英出聲了，主動提出了，我放你一狗出去咬人，你去馬吧，所以在外交部簡直出了聲明，支持梁振英去跟菲律賓總統會面，因為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 外交部是國家負責的，所以就給了一個mandate他，在會面之前梁振英鬼鬼祟祟沒有公佈，所以沒有人知道，反而菲律賓佬就大事張揚，原來真的有一個爛泥扶不上壁的，又是英文那句，終於習近平懂了一句英文的言語，就是 Don't send a boy to do a man's job， 有肉角看，但這個賓佬很厲害，這個人玩手段，這個人是很毒的，第一進去就只有一個機一張單位，旁邊有一張，其實那張都不是沙發，一般嚴格來說，因為是三座位沙發，但嚴格來說這張叫垃圾，比雙座位好一點，三個麻甩佬就夾在一起，一個就 特首辦的秘書，私人秘書，一個就特首辦主任邱騰華，一個就梁振英，三條麻甩佬就夾住在一張3Seater，大哥你想想，如果是這樣我就覺得邱騰華真是失職，第二個問題呢，這次是去APEC會議，他進去呢，第一就坐3Seater，第二後面擺了菲律賓總統的印章在後面， 大哥已經告訴你，第一現在你們見我的，第二件事我當你是你非來的，你是向我匯報的，你這些事情很重要，你一進去你輸了一輩子，如果我是梁振英就對不起了，喂，麻煩你擺一張椅子在你旁邊，你有權要求的，就算他不出聲，是不是他那些旁邊那些 特首辦的主任應該出聲，你高大威猛你就不坐下，當那張就說垃圾，就兩個人在那裡坐，然後就說喂，弄了椅子給你，直接是，一坐下已經輸了一輩子，菲律賓總統很清楚告訴梁振英，他身體語言包括整個佈局，就告訴你我不是很想見你，不過既然你老闆 現在你的偉大的祖國，習總，全世界第二最大經濟體系，強國，習近平吩咐外交部，外交部，我見你，我就給你面子，你老闆見你，但你是夥計來的，我本來見你老闆的，如果習近平來找我，或者外交部部長來找我呢， 我就跟他平起平坐，他就是沒有料到什麼，他是沒有料到沒有信心和完全不懂禮節的人，他是禮崩樂壞的，人家拍了錄像，他不知道你有這麼奸，所以這個人就中了招，你明白嗎？被人煽到，你明白嗎？你見到一個人被人這樣煽法，你會同情他的，尤其是我們是香港人，我不抵得，因為香港人最慘是代表我們，雖然他不是我們選出來的，最慘是拿著名叫特別 行政長官，你看到一件事他很厲害，他還未播帶，這件事很嚴重，很多人沒想到，今天你看所有評論沒有人說這件事，為什麼菲律賓佬收尾播放那個沒有聲的錄影帶上YouTube呢？即是有後著的，我還有些聲未播，梁振英 你正就是楊振英，要買很多條手巾你就抹汗，不要說只是做，你懂得做，你回去叫香港那些尤其是D100那兩條不要亂說，不要菲律賓佬前菲律賓佬後，還要幫我改名叫前世不收菲律賓總統，大哥他簡直就未播聲帶，這個我很想聽那些聲帶，我很想聽聽梁振英 怎樣跟這個人交涉的， 究竟是跪在那裡欺人、控人、低聲下氣、窒口窒舌、言不及義，好像在美國那樣被彭博訪問 說了7次 I have no comment I'm not commenting 不出奇的 聲帶未播,現在好戲在後頭,我擔定凳仔睇㗎。佢採用個策略全錯。你知唔知菲律賓總統點講一句嘢?即係呢個嘢有前因有後果。點解佢話我哋菲律賓人冇幫人道歉嘅文化?點解無端端講呢句嘢?林毓華你知唔知?你今次睇曬報紙。聽曬心機㗎啦。佢覺得件事已經了解咗㗎嘛。係呀,真已經了出嚟㗎。 喂,你有沒有見過一個這麼蠢的人自暴其醜?你談判,任何人,今天跟大家上一堂談判課,你當然是耳朵底,為什麼叫耳朵底呢?玩十三張也好,玩十四張也好,玩什麼都好,你沒有牌的時候,你衝三條,如果你有三條衝頭,如果衝到,三射,三射射,他不是 他竟然將他最弱的牌的耳朵不是玩錯大一點把耳朵放了出來他真的跟菲律賓人說喂我梁振英去年這個十一國慶海難事件南丫島死了三十九件我都出來道歉了都不關我的事的兩艘船都去看煙花撞了 關我什麼事呢?我都出來道歉,你可不可以低低地慣鋪,求求你啦。最多我立刻解除那些黑色旅遊警示。他真的告訴別人,我求你海難,我都出來道歉,那菲律賓人很簡單,這些人是政客,人家1200多萬票,1500萬票,1400萬票,選出來的人不簡單的嘛。 你怎麼道歉關我什麼事所以他就扔了一句出來我們菲律賓沒有這些道歉文化你打一隻好牌被人上的嘛人家在做十三腰你還烏烏打U9出來的人家吃鬼都罵你是你自己壞的嘛是人家知道你在做十三腰的開了牌的單調你還打U9大哥你不懂得打麻將我懂得打我剛才想告訴你 如果是打傳統的人我多謝他沒問題你喜歡打你都不喜歡我在做牌你不要炒我當攤你不用付錢大了你有錢大了對不起我跟你打牌我媽你有錢大了如果是打出來你自摸要付多一份大哥加加賠任不同還有麻將館那些也不同 你又不懂麻將館麻將館就不懂了大哥你人都知道你有沒有吃的打小家我還在認識幾個人你打給他吃我懷疑你跟他打同通我怎麼再說打傳統怎麼會打同通我怎麼知道如果你付錢我就付錢他就付你問題就是梁振英在出錢他無端端打一口牌給人上 因為如果梁振英不打牌給他上菲律賓總統是不會說這句話我們菲律賓人不會幫人道歉我們沒有這種文化那你們這些人假設就說其實梁振英應該早說你當年槍擊事件發生之後人質事件發生之後你那個內政部長司法部長已經道歉了已經市長警務處長什麼長什麼長雞長豬長菲律賓長 全部道歉你怎麼可以說菲律賓人沒有道歉文化如果你問梁振英這麼糟糕你這個菲律賓總統是不會說這句話的所以梁振英當時應該怎麼說呢如果他不提這句話菲律賓總統又未說過文化那件事所以今天所有的馬後炮都不成立但梁振英就應該說這件事是你不對的你們司法部已經作出了調查 你們市長、老林、你們同鄉、你們警務處長全部處分了理應你就應該要道歉你這樣說他就不會說我菲律賓人沒有這些道歉文化 D100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of the people 还声于民